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24章。巴比伦王拿布高从耶路撒冷将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和犹大的众王侯、祭工和铁匠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上主使我见到一个神事。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上主的殿前，一筐内装的是很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无花果，另一筐内装的却是很坏的无花果，坏得几乎不能吃。于是上主问我说，耶利米亚，你看见什么？我答说，无花果，好的无花果实在好，坏的也实在坏，坏的至于不能吃。那时有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要惠然眷顾，我从这里前往加色丁去的犹大俘虏，像这些好无花果一样，好好照顾他们，领他们回到这地方来，重新建树他们，不再拆毁，重新栽培他们，不再拔除，付给他们一颗认识我的心，知道只有我是上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我要做他们的天主，因为他们要全心回头归向我。至于人怎样对待那些坏的、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上主这样说，我也要怎样对待犹大王基德克亚和他的王侯，以及留在此地并住在埃及地的耶路撒冷移民，使他们成为地上各国恐怖的对象，在我驱逐他们所到的地方成为人侮辱、讥笑、嘲弄和诅咒的对象，给他们招来战争、饥荒和瘟疫，直到他们由我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地上完全消灭。